记得这，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要多。我看你的时候，你笑着笑着睡了，我窗外面安静啊，像是里面的段落。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哭着说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

他是真是好人，明天又用什么认真？以爱情为谎言谋生，就连一个吻都逼真。他一次次赤裸妄问，就换来你的坦诚。看着你焦躁的故作洒脱，像没目的地的慢车，在寂寞城市反侧，载满了心事跟自己拔河，舍不得无可奈何，坦白活着将错就错， 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